接下来的这个泽漆汤啊，我们就下次再介绍。像后面那个甜蜜大枣蟹肺汤跟慢门冬汤等等，有一些辨证点的这个细微的不同，我们也教到的时候再拿来跟前面的这些药方来做一个对比也就好了。那我们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就再回头来看一下一案没有讲完的小青龙汤的一案啊，我们再稍微看个几则。我们上次是看到这个朱穆通的医案啊，那这个朱穆通的第一个医案啊，就算他用的方法我们学不会也没关系，因为朱穆通治这个病人是没有什么把握的啊，就是勉强用这个小青龙汤啊来这个达到疗效，当然用的时候也是心里头不会说很有把握啊，是很这个心很虚的。那像这样一个他的患者就是55页啊，医案讲义55页，他这个患者呢是一个常年的这个痰喘的患者啊，就很可怜的。然后呢他就讲说，因为这个痰是吐的这个一大堆痰哦，所以知道他一定是寒痰特别多。然后呢，哦不，就是30岁到现在啊，就是他很多年了都没有好，而且呢，因为他信佛啊，吃早斋，所以呢，他说营养不良，然后不久以后就患胃下垂啊，至于到现在。那朱穆通在看这个人的时候呢，他说一看就知道是阴虚体质。他为什么会说阴虚呢？就他觉得这个人是营养不良的，然后呢，嘴巴的黏膜是破裂的，那这些就是身体的物质层面不足嘛啊，所以会说阴虚。可是其实他用阴虚体质来说这个病人，在阴阳虚实辨证来讲没有说到很完整，因为这个病人的胃会下垂，手脚又冰冷，然后痰又那么多，其实也是有阴实，对不对？所以是阴虚、阳虚、阴实，乃至于阴实化热都有啊。因为如果他纯粹是阴虚的话，根本就不是用小青龙汤症，对不对？小青龙汤症是一个破阴实的药，不是一个治阴虚的药啊。那所以呢，他也是在一个没有把握的前提，就是用小青龙汤跟人参汤，那人参汤就是理中汤了啊，一起做煎剂，然后吃了之后发现说，尿变少更肿，所以他就有点怕到，于是他就改成用小青龙汤跟半夏厚朴汤，然后另外吃一点理中丸，然后接下来他就哇开始破阴实了，就是泻下这个水便开始拉稀，然后呢各个症状都有好转，然后以后他就开始加附子啊。然后就这些病就开始都痊愈了，那所以就连胃下垂那个痰饮啊，小青龙汤都有可能处理得到的。那这个同学我们就知道一下。那这个地方同学呢，他的这个治疗过程是很难判断的一个，就是一个难症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学不会就算了。但是呢，同学至少记得一件事啊，我们在教小青龙汤的时候，一开始就有说小青龙汤是可以加附子的，对不对？身体有一点虚，你就加附子，免得这个麻黄把人弄寒掉。所以小青龙汤要减低副作用，要用半夏多放，对不对？那要让它不要有副作用，要附子要多放。这些加减同学都不要忘记啊，才不会越吃越虚。因为我们接下来再看后面的医案，就会发现啊，那个气喘病用小青龙汤还真好用，可是呢用太多人又会虚掉，所以一定要在小青龙汤里面加足像是半夏或者附子这一类，能够让它不虚。半夏还不是最重要，就是附子要加，让那个人不要越吃越虚啊，这样的小青龙汤才能好好的发挥它的效果。那这个 朱穆通下一个医案呢是渗出性的这个胸膜炎啊。那他就是说有一个人他的肺部积水呢已经给西医抽过了，那再抽呢就怕会有害肺部，于是西医就开一个他也不认识的什么发汗剂来退水。那后来呢就发现不但病不能好，反而越来越衰弱，于是呢就让朱穆通来收这个烂摊子啊。那他就看到说他的这个发作是喘息咳嗽啊，他的整个框架构喉中又做水积声，那就看起来就是比较是到处有水嘛。那这个到处有水的话比较合乎小青龙他的这个心下有水气，对不对？那其实心下有水气我们用厚朴麻黄汤也可以啊，所以他就小青龙汤也可以加厚朴杏仁啊，就是可以的加味。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上气烦喘而烦躁而喘，这本来是小青龙加石膏汤症，可是他觉得那个人已经体质太寒了，不敢加石膏，所以就只加厚朴杏仁。于是吃了之后呢，这个药有对症啊，就是有病则病受之，这个人就会哇身体就越来越好。所以小青龙汤在对症的时候的确是有机会让人越来越好的，只是我们在用小青龙汤治咳嗽或者治气喘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临床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你这个小青龙汤不加多一点半夏，不加一些附子，他可能会吃了就是越吃越好，可是吃到好到一个程度忽然告诉你说好像又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了。那这个因为你麻黄剂嘛，吃到过头的话就会伤到肾阳，那伤到肾阳的话人就会又更容易生痰更容易发喘了啊。所以这是一个过于不及的，一定在适当的时候要采取更有效更对人有保护能对人更有保护效果的这个收功啊的方法。所以我们就看到小青龙汤是可以加厚朴杏子的啊，然后收功的时候要记得用点补肾药。那至于他下一个是说夜而喘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会比较喘得厉害，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是吸到冷空气比较喘，对不对？那个喘就是比较偏于肺太湿啦，所以他就用一个小青龙加厚朴杏仁啊，那之后呢身体就好很多了。那再来下面一个医案呢是叫做慢性的泪囊炎啊。那这个慢性泪囊炎呢就是这个村姑啊他是这个就是眼睛啊一直在那边动不动就流眼泪，然后呢然后又没有什么知识，然后去西医那边就看到开刀觉得很可怕又不敢开刀，然后就被辗转介绍来朱穆通这边。那朱穆通呢就开小青龙加什么加茯苓苍竹啊，其实这些加减法都可以学的，像苍竹也是很能够破这个上焦的阴实的药，所以加了之后比较容易把上面的这些水气都清掉，那结果就一发下去就产生严重的明眩反应，然后病就几乎都痊愈了。那这个严重的明眩反应是怎么样的啊？就是那个人吃到小青龙汤之后啊，哇，眼睛更痒，然后泪如泉涌，然后呢眼睛布满红丝啊，然后就觉得对介绍者就大起就很有怨言，说你怎么介绍我看这个庸医啊，要把剩下的汤第二间丢掉，可是因为有事忙所以来不及丢。然后呢可是忙了一天之后就发现哎，眼睛也好了鼻子也好了啊，就是什么都好起来了，于是就很高兴把剩下药也喝了，然后头昏眼花耳鸣也几乎都好了啊，所以于是再把药渣拿来煎二煎，然后就越来越好了。那所以这边就让人看到说小青龙汤啊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明眩，所以如果我们用小青龙汤系统的药治疗一些咳嗽流眼泪鼻涕的话，说不定一帖下去啊这个咳嗽什么鼻涕反而会更厉害一下啊，那这个是可以容受的明眩的范围。但像真武汤是大块大块的水嘛，所以有时候是吐水拉水，那小青龙汤的话就是五官这边塞到的水啊，肺部的水，所以它就可能咳得更厉害一下，眼泪流得更多一下啊。所以 大概就知道。那像这个眼睛的病，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个张文熙的医案，也有讲说他说什么太阳的风邪跑到眼睛去，造成眼睛红，对不对？那这边这个小青龙汤啊，它也是用的是类似张文熙的那个医理在处理的啊。那所以就是小青龙汤加灵竹，那朱穆通就说主要就是说把这个病看成是一种痰饮症，那我们就除痰就是。但是这个情况是不只是除痰，这个细心啊、苍竹啊，都是可以把这个鼻腔什么的这些风邪把它逼出去的啊、哦。那这样会比较容易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何少奇呢，他就说啊，他用小青龙汤呢是怎么用呢？他就抓一个病机，抓一个外寒内隐这个病机，其实用起来就很顺手。他就说看到有两个双胞胎哦，两岁多，生下来不久就患了喘咳，这次发作住院治疗。你看他写的多可怜，就是两个小宝宝啊，扒在这个床边站着，不能躺，因为躺着就会咳，张口喘气。这其实是小动物了，都不像人类了。这大陆的这个医疗环境那么差是吧？他觉得好可怜哦，然后就给他们两帖小青龙汤啊，然后接下来就好了啊，大家这样子。那接下来他还有一个案子是说，这个人啊，他是咳嗽啊，吸痰如水，然后有泡泡，那背冷如长大。其实背冷如长大那个是苓桂竹竿汤的主症，苓桂竹竿汤的中焦痰饮症是背是容易发冷的，但是他这里主症是在咳嗽跟痰，所以就是用小青龙汤先治，就是小青龙汤的主症框架比苓桂竹竿汤的主症框架明显啊。那所以后来就把这个人医得不错。那再来他这个小青龙汤呢，他的女儿呢，一进到冷气房就会咳不停，那这是一个受寒就会，因为有寒气进来，肺就变湿，然后容易咳嗽，那他就给他开小青龙汤啊，然后就一服就好了，就没事了。那接下来这个朱敬忠啊，他的这个用小青龙汤呢，他的主症呢是咳嗽剧烈不能躺，而且呢剑突之下唯有皮满感，就是我们这个胃的地方，胃的上面觉得有点闷胀闷胀的，那脉比较弦紧，那他就说哦，这里闷胀闷胀的，所以是一个心下有水气的状态，所以开小青龙汤。那我们也知道，如果这个情况用厚朴麻黄汤也是可以的哦，因为用的几味药都差不多。那肺有寒，然后中焦的上面又有饮，偏中焦偏上又有痰饮，于是呢，因为那个人很虚啊，所以呢他就开的剂量比较轻一点，那吃了两帖也就好了。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一下啊，这个小青龙汤的这个可以的这个用法。就像他这个这页的最下面那个周梦辰的那个咳嗽啊，也是这个心下感到闷塞。塞闷不畅啊，这个其实也就是心下有水气嘛，啊，所以也是用小青龙汤。那就是我们现在就知道说，这个地方的闷胀是小青龙汤也可以医，然后这个半夏厚朴汤也的咳嗽的状态下也是可以医的。那如果没有咳嗽呢，只是这个心下闷胀的话呢，那就要看了啊，看是伤寒那边的心下脾症，还是水气的气脾症。那气脾症跟心下脾症的不同啊，就是无论是心下脾或者气脾啊，都不至于说一压就痛到不能忍受了，都不至于啊。脾症的话不会到一压就不能忍受，像桃花承气汤那个淤血，那左下腹部一压会觉得哇好痛，那是痛到不能忍受。那那个泻胸汤症的那个结胸是一摸都受不了，那是不能忍受。但是心下脾症基本上呢都是胃这个地方你会闷胀闷胀，但是按下去啊，是按下去不会一按就剧痛，不会的。但是还是有分，怎么分呢？就是按了之后会比较难过的那一种，那个会比较偏向张仲景那个泻心汤系，就是泻心下脾的什么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那些泻心汤系。但是呢有一种脾是闷胀闷胀的，可是你按下去感觉是没差，就是按或不按都是那个样子，也不怕按。那个按下去也没差的是气脾症，那个是小青龙汤症，在桂林古本里面 有写是小青龙汤。那临床上面我们用小青龙汤一克两克，有效的很多，就偶尔会遇到这种气皮症，也用过好几次了，效果都还蛮让人满意的。就是按下去更难过的是青下皮，用泻心汤。那如果按下去没有什么差别感的，那个是气皮，用小青龙汤啊。那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有一团水气在那个地方。那至于说我们现在看回朱敬中的第二个医案啊，他就是说这个人呢心肾阳虚啊，表寒内饮。那这样的情况呢，他的小青龙汤就会加附子茯苓。其实你看啊，加了附子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它阳虚嘛，对不对？那加了茯苓的话呢，里面的茯苓、桂枝、甘草都有了，对不对？那苓桂竹甘汤的四味药就三味药都有了啊，所以就以中焦去水的能力也会加强。所以小青龙汤搭配这个附子跟茯苓也是一个很好的搭法。如果你要治疗这个鼻子过敏的话，就搭配这个苍竹跟茯苓啊，就是大概这些变化的方法，同学都可以在临床的时候啊，看到情况适当的时候就做一些加减。那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稍微再认识一下小青龙汤。那因为那个礼拜六的班只教到这里，我们要跟礼拜六班同步，所以我们今天就早一点下课好了，好不好？好，那就反正这课也够无聊的了啊，就稍微早一点下课，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教啊。